再搁到那一缸里头也成脑，但是没有反应过来， 哦， 量不够， 不够， 不够，它就不起作用。 就你说的量变才能产生质变。 对呀，啊，它数量不够， 嗯， 那不是搁一滴也能成豆腐，不是这个数量。必须它俩是有比例的， 实际也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哈，啊。 对呀，搁的少它达不到那个效果， 嗯， 所以它没变成豆腐。咱们今天代谢紊乱， 嗯， 就是体内应该有的那个数量， 嗯， 在从内部我们身体自身合成就不够， 不够， 不够， 嗯，不是彻底没有啊，是不够， 是不够。 如果彻底没有，就不是这个状态了哈，啊，就严重了，啊。 要彻底没有，人早都没了。 哦， 我不说什么都缺， 嗯， 咱就说。就那个钙， 嗯， 如果是彻底没了，远古症， 对啊， 远古症是站不起来的， 对啊， 那整个人类都站不起来， 就是呢，就瘫软无力了哈， 那不就完了吗？ 嗯， 缺这一种，那个整个人类都能完蛋， 就是， 是不是，啊嗯？那如果要都缺了呢？ 对， 那营气要都缺了呢？ 不敢想象， 是不是， 嗯？ 这一千多种物质要全都彻底缺了呢？ 嗯， 那不是人类就完了吗？ 对， 是不是？那这个时候。你造多少药还能把这个催化剂代替了，还能把这火花塞代替了，你造多少药也代替不了，你造多少科学仪器也代替不了， 解决不了啊， 解决不了， 嗯， 你代替不了，你造多少保健品你也代替不了，当然现在有些保健品吧，有些专门维生素的微量元素的，但是这个是不是那一千多种物质， 嗯， 你全解决了吗？ 嗯， 不可能啊，我们顶多是啊， 嗯， 补点那个维生素 C， 嗯， 啊，维生素 D， 嗯， 是吧？维生素 A， 嗯， 它不是把所有的微量物质，你补不了。 另外，这个不是治本之道哈，你补只能补一时，你不可能补一生啊。 对呀， 是啊， 对呀。 所以从根本上讲，你还得说叫它自身平衡，自身的来分泌哈， 对， 哎， 你说这个对了，这个不是靠补能解决的， 对， 你 要是没毛病，自己都能够正常的分泌哈， 就像我说的， 分解出来， 这个主要矛盾呢， 嗯， 你得彻底解决， 对， 让它一劳永逸， 哦， 以不变应万变， 对， 一劳永逸才能解决，哎，你说你本来就渴，渴就得喝水， 嗯， 你不是吃个大李子、吃个苹果、吃根黄瓜能解决的，是不是？ 能解决一时哈， 解决一时，只能缓解， 对， 是吧？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， 是， 哎，那就是说咱们讲这个东西吧， 嗯， 就讲的是这个法则，讲这个道理， 嗯， 讲这个规律， 嗯， 这个规律不是用技术能代替道的。规律是道， 这是方略，不是方法哈。 哎，对，所以这些东西吧，要把它分清楚， 嗯， 哎，搞明白， 嗯， 哎，然后我们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去办事儿， 对，嗯， 不能说的啊，我是科学家，啊，我想出一个什么招来，我发明一个什么药品， 嗯， 这都是治标， 就是顺势而行哈。 哎，按规律， 对， 哎，把整个法则明白了，把规律搞明白了。 嗯， 我们一切按照规律走就全解决了， 这个老百姓常说的按套路出牌哈， 啊，对，不是谁聪明啊，我研究出一种好药， 嗯， 要我说也美国那个曼博士写那个书，嗯，一个医学者的自白， 这个应该值得我们每个人一读啊， 是啊，它是商品运作了， 嗯， 商业化运作， 嗯， 商业化运作这里边要利益驱动的时候， 嗯， 那他就不一定说按照客观规律啊去讲去宣传， 嗯， 他得按商业目的去讲， 变味儿了哈，性质就变了。 对啊，按照商业目的去讲的时候， 嗯， 他怎么能符合自然法则呢？ 对， 因为这里边有利益驱动的时候， 他就不考虑那个， 他就不考虑什么平衡问题、法则问题、 嗯、 规律问题、道德问题， 哎，就考虑怎么能够盈利了。 哎，对， 哎， 就考虑怎么盈利的问题， 嗯， 这个事儿可能就不好解决了。 对， 要解决了，你就赢不着利了。 对， 那解决了，那就挣不着钱了。 嗯， 老百姓自己的病这些都好了，上哪挣钱去？ 就是啊， 所以作为商人呢， 嗯， 他应该这么考虑，但是作为国家，是吧？ 嗯， 不能这么考虑，国家就是考虑老百姓， 对，尤其是科研工作者哈， 对， 嗯， 搞科研的， 对， 国家的这个领导考虑老百姓这个健康了，就是国家的福， 嗯， 老百姓都有病了，那就是国家的灾难，那商人呢？就不能这么考虑，商人考虑我怎么能赚到钱，